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了，我哋嚟介绍今年嘅糕啦。咁今年嘅糕有咩唔同呢？今次咧，我哋同杏花楼合作嘅。咁首先，第一这个萝卜糕啦，这个萝卜糕当然系用好靓嘅萝卜啦。入边嗰啲腊肠咧，就系用大煮嘅鹅卵肠同埋腊肠。大家都知道，我哋嘅鹅卵肠系有口皆碑嘅，系人都话好食嘅。咁样系一盒，摆喺一个咁样嘅盒入边。我嚟俾你哋送俾人又得，自己用又得嘅。嗱，呢个咧就黑糖姜母年糕，姜母咧佢有少少辛辣味嘅，你咬佢，啲姜味少少辛辣，但系唔辣嘅。因此佢冇咁油啊，同埋好烟韧，一直难忘嘅。第三，腊味芋头糕，又用我啲腊味啦，好香芋头味。我讲个卖价俾大家听，你就会惊讶嘅。呢、这个萝卜糕本来138蚊一底，而家咧你订咧就98蚊，姜母年糕85蚊，而家咧系58蚊，芋头糕咧系68蚊添，本来95蚊，你就嚟呢度或者葵涌嗰度攞嘅要，成套都系193蚊啫，齐晒过年够晒。 近百年历史的杏花楼糕点已经来到人民超市，以正宗广东做法做出最传统味道，即刻上人民超市网站25686811.com 预订啦。 是啊，咁啊，头先嗰萝卜糕啊，土伯又话要订啊，喂，喂，阿老师有冇得平先？喂，而家喊话大佬， 喂，唔好因为我买你买啊，大佬，啊，广告系广告啊， 真系买咗。 不过佢既然帮衬我，我又帮衬佢，即系礼尚往来啫，吓。 唉，你又 嗱，我食完食完，我食过 OK 嘅， 你食过 OK 嘅 ，OK 嘅，真系一生人未试过食过咁好腊肠。 哇，系咪啊？ 都好少食腊肠嘅我。 喂，你真系夸张啊！ 咁老土嘅嘢，我好少搞噶嘛，我不过我话时话我最怕食咩咧？冬菇啊、发菜啊、蚝豉嗰啲嘢噶， 麻烦啊嘛，整 阿妈整就唔系好麻烦，不过好难食啫，大佬，我唔知我阿妈买嗰啲嘢渣定系还剩，我唔中意食啊，唉。 咁啊，系啦，喂，正题啦，唉，咁啊，嗱，今日咧就其实去到倒数阶段啦，其实就咁已经系好多消息传出嚟啦，咁就阿姚松炎同埋阿周庭都会被 DQ 啦，咁但系其实就我见到今日阿汤家华都仲有讲嘢嘅，佢就话啦，而家都仲未见到有咩法律基础系话 DQ 佢哋嘅， 因为个法律基础好简单啫嘛，嗱，我当你人大释法合理先， 系。 当你上一次的 DQ 是没问题，有法律基础，有法律基础不代表是合理的那样东西，我当晒全部有合理又合法了，但是问题参选资格在个选举条例里面跟你立法会个有关宣誓的问题是两条不同的条例来的， 不是这个呢就其实是戴啟思讲了， 是 咩？大啟思， 如果我有大啟思的水平， 他前日就讲了，他前日就讲了， 喂，你参选资格得四样嘢啫嘛，一年过18岁啊，21， 唔准破产， 唔准破产，唔准精神有问题，唔准喺超过香港， 系啦，坐监坐过5年内坐监坐超过3个月， 再加就系你要连续喺香港居住一段时间，嗰阵时阿山青咪就系喐呢条呢样嘢咯，因为话佢坐10年监啊，唔俾佢参选啊嘛， 系， 跟住佢咪司法复核成功咯， 拘留期一样好似7年我记得， 即系连续唔知过去。几多年有几个月住居住喺香港嘛？ 嗱，嗰个就系、是、其实系立法会条例所概括，究竟嗰个参选资格系为何嘅？其实就咁嗰个系讲到明噶啦，已经系。 咁但系如果你话 DQ 就系另一码子嘅事， 另一码子事嚟噶。 你就系宣誓嗰个时候多口啫嘛。 系 有乜咁严重啊？ 唔系，同埋我哋要 pairing 啦。你 要惩罚 系 都惩罚咗佢咯，系嘛？我当自己交咗啦。 系上一镬，咁点啊？喂，我呢一世都唔使参选啦，你有冇定义清楚？ 嗯， 系咪呢一世唔准参选，定系还是呢一届唔准参选？喂，咁你基本上剥夺政治权利忠贞，大佬。同老共嘅手法真系， 佢讲到明呢一届啫， 如出一辙喎，真系果然系一国两制系名存实亡、啊。 嗯，咁呢个讲法就即系戴啟思嘅讲法啦。佢就话其实你嗰个叫做系我哋去我睇睇先啊，等先嗱，戴啟思嘅讲法咧就系话啦，嗱睇下呢篇新闻啦，咁啊戴啟思有讲嘢。啊，咁佢真係及時出聲喎，但係其實而家佢都係仲係個別身份講嘢啦。咁佢就話啦，而家你呢個叫做係取消任何議員嘅資格呢，其實係同嗰個你，如果你真係要取消佢資格嘅話呢，嗰係唔等於奪去咗某個人嘅參選同埋投票權㗎嘛。而呢樣嘢係大陸法嚟㗎，唔係普通法嚟㗎。咁、啊、即係你而家嗰個情況呢，就其實就話啦，你如果你真係要剝奪呢啲咁嘅權力，嗰、那個投票權同參選權嘅話，你一定要講出你究竟係根據咩條例。而家連大律師公會主席都話俾你聽，佢唔知有咩法律嘅根據。而呢一個就算係政府，哇！你呢個行政會議成員啊，湯家華都唔知。你而家同我講選舉主任會知，係咪先？呢、這個唔合理啦，係咪先？咁另一樣嘢就係話啦。 其实老实讲，所谓选举主任呢个只系一个托词嚟， 梗系托词啦。 嗰、那个咁嘅九品芝麻官，即系民政事务专员啦，我哋叫做，同我哋平起平坐啫嘛。区员嗰个位坐喺度，系咪？仲要搵我哋食饭，仲喺度游说我哋。开会嘅时候可唔可以斯文啲，再执正啲嗰种？但系你而家其实老共嘅考量咧，我谂咗好耐，我再思考一下，今次佢究竟做咩咧？喂！如果你话从呢一场嘅战役嚟讲，呢一场战役，周庭未必赢嘅噃，系咪？姚松炎好啲，但系都系问问地嘅，即系就算系赢，都系 marginal 嗰种。因为九西其实嗰个形势已经唔系同以前话六 比四五系嘛， 5-5，再加上你咁样空降落去，你又即系下边 人哋又后生靓仔，仲要有阿谢霆锋撑场。 民主党又好，民协又好，嗰啲人未必系即系真心真意，或者系全力以赴帮你助选。话晒你唔系自己嘅党个人嘛，你又冇地区装脚，系咪？ 咪仲要经历过冯检基被 DQ Plan B 事件啫， 咪咯。嗱、嗯，所以呢一场战役咧，老共已经唔系睇一场战役咁简单。佢系个谂法就系在于咧，我系要俾个警戒你啲人，特别系一啲所谓嘅自决派，你号称自决派啊嘛。我等于港独㗎啦，我就立个下马威俾你睇。嗱，呢条系我解释， 呢个就系周庭个 case 嘛。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啦，你呢、這个你又好捻奇怪啊。嗱，你可以咁样讲，嗱而确实呢个唔系话就系今日讲嘅，好早就早于你即系2015年嘅时候咧，阿黄光亚已经讲咗噶啦，佢系将呢一个泛民就二分法啊嘛。嗱，民主党、公民党嗰啲咧，就我当你建制派嚟嘅。即係嗰啲係我接受你喺度嘅，咁但係有啲激進派，即係譬如好似社記啊嗰啲，即係堅決抗爭啊嗰啲咁嘅人啊，唔妥協啊，係嘛為反而反啊，嗱嗰啲咧佢就會採取堅決嘅手段，就會 DQ 你啊嘛。嗱佢即係嗰啲佢直情話就係話，如果係港獨嘅人咧，就參選咗當選咗嘅話，僥倖當選咧，咁佢都話不獲任命喎，大佬即係使佢任命咁啊，大佬真係好笑啊！即係嗰陣時阿黃光亞咁講，但係。纵使你嗰阵时咁样讲咗都好啊，你2016年嘅时候嘅立法会选举，喂，你都容许呢啲人入闸噶嘛？尤其系青年新政嘅两位， 基本上而家咧唔系同你讲紧道理嘅， 唔系讲道理，我知道。 你搬呢啲道理出嚟咧，对佢嚟讲咧系不为所动，简单嚟讲就系、 是， 亦都唔会因为你呢啲道理产生任何影响、啊，因为佢考量好简单啫，系咁啊，你吹我账咩、 啊？ 我系咁噶，喂，我要立个。界线俾你香港人啊！你唔可以逾越我呢条界线，所以我不惜一切代价，所以我可以违法，所以我可以讲我嘅嘢唔算数，可以前后不一致都冇所谓。我就系话俾你听，呢班人众志系唔可以再参选。 但系佢条界线系喐嚟喐去噶嘛？你讲嗰样嘢 喐嚟喐去冇所谓啊。总之任何时候都系我话事，我中意点就点。我中意打横嚟打过嚟，嗱，我咁样嘅讲法唔系帮佢说谎，而系在于系话俾大家听，佢而家成个处理问题嘅方法 已經是一個爛仔。 呢、這個就係叫 做亦都要令你習慣佢做一個爛仔。 嗱、啊，呢、這個咧就係叫做隨意管治權，唔係全面管治權嚟嘅，即係佢中意點就點。即係等於就係我哋上次喂，你參選權嗰個係只係立法會選舉條例啫嘛。 所以我頭先個分析就話佢唔係淨係睇呢一場戰役咯。 啊， 我要係贏盡你啊！ 啊， 喂，你眾志即係話日後之風哥選唔選夠三判唔判夠三個月都好，都唔使參選啦、啊。成、班人都你而家連周庭都冇得參選啊，大佬。咁你點啊？即其实佢已经喺事前帮你揀咗人，等你香港人習慣事前被揀人呢，就好似行政长官嗰陣时候咁， 即是话 弹三个俾你离普选咁样一样咋嘛。 即是话嗰个伊朗式选举呢，八三一决定嗰样嘢呢，其实就已经提前咁样喺呢个立法会选举呢就已经应用咗啦。 我今日喺度思考咁贱格嘅嘢你都做得出， 是 可唔可以諗諗下，喂，你又真係几蛊惑㗎。因为你开始令到我哋习惯，我哋不断喺度谂紧 Plan B 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系如在梦中咧，自己喺度堕入紧佢呢一个嘅DQ 嘅行为嘅合理化啊嘛。 系啊，你预咗， 我系不自觉啊嘛。 你预咗啊嘛， 你喺度讲紧 Plan B、Plan C、Plan D， 我觉得呢个咧其实系鼓励咗佢去 DQ 你。等於哇，原來你班友預咗嘅係咪先？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點解當星期日嗰日阿鄭若華佢深夜走出嚟講緊喂會研究姚松炎嘅參選資格嘅時候，你班友就即刻準備係咁喺度大講特講 Plan B 先，你可以唔理佢㗎。 同埋我最近收咗個訊息，其實特區政府咧，因為由於鄭若華嘅問題，由於林鄭月娥啱上任嘅問題咧，佢好希望建立自己嘅管治嘅權威，亦都唔想咧係咁樣大失民望咧。其實 要權威定要民望先？而家呢兩樣嘢係互相衝突 的。原本係應該係一致嘅，因為你有民望就自然有權威啦，係咪？有權威亦都相對應該係建立到自己嘅民望，你先有權威嘅。 咁嗰個係一定要善治啦，唔係惡治啦。 所以佢哋而家 propose 緊俾西華。就话唔好 DQ 啦。所以而家个波咧就系交紧俾西华。嗱，我唔知呢一个系坚料定流料，但系咧我相信咧，即系如果系坚料嘅话咧，即系话其实佢哋都唔想咧亲自咁搣佢柴嘅。因为点解？从我头先嗰个计算里边，喂，如果你话姚松炎同周庭，其实好问嘅啫嘛。系嘛？使乜玩到咁尽啊？ 好捻尽噶！ 但系我跟住我再转一转头谂，嗱，我逆地如处，我当系老共，当自己一个贱人，当自己一个黑社会嘅时候，一个扑街嘅时候，我真系会咁做。 系佢呢个就系叫横行自信啊嘛，即系唔系道路自信，呢、這个叫横行嘅自信啊！ 喂，我唔立呢个下马威俾你，嗱，我当自己一个烂仔先，我唔立呢个下马威俾你，你以后你包就乱嚟。 呢、這个其实 我讲过俾你听好多镬噶啦。 是即是那些环球时报其实他讲好耐就是那个就是话呢香港是一个红孩子来的。他而家呢就觉得要是好要好极端咁样教训你，要教精你，他要纯化你，其实等于是。即是你班野兽来的嘛，是不是？即是他觉得他自己是即是文明的代表。 同埋就算呢在他的角度再想呢，策略上都是这样。因为我过在他的角度是。过咗廿几年嚟咧，廿几啦，而家开始啊。其实佢就咗你好多次，佢觉得 啊系噶，佢咁讲噶。 佢觉得 梗系啦。 嗱，你谂下， 刘少佳讲咗噶啦， 零三七日，我立唔到廿三条，我让步，我仲俾好多优惠政策 CPEC 啊，有呢、這个放自由行落嚟，等你搞好个经济，因为嗰阵时候你楼市大跌啊，系咪？ 跟住仲有国教啦， 你国教又 withdraw。跟住你再玩佔中，每一次嘅政改方案都足銷咁滯，除咗民主黨嗰次挨埋去之外，係次次都搞唔掂。 啊，嗰次民主黨，你知唔知邊個埋咗單啊？其實 民主黨自己埋單，唔係， 仲有曾蔭權都埋單咯。係啊， 係嘛？根據何俊仁嘅講法啊， 好不情願嘅其實係。 即係何俊仁，我究竟佢係咪自己面上貼金？我唔知啊。佢話當日曾蔭權話：如果你唔接受民主黨嘅退方案嘅話，我辭職啊嘛。所以何俊仁嘅說法就係話：阿爺嬲到佢今日，所以嗰啲咁嘅小恩小惠都喐到佢盡。你唔聽我話啊嘛？你而家要挟我啊嘛？你夠膽？ 係 係咪？ 你唔过呢个民主党，其实嗰个都即系唔系一个民主嘅终极方案，就俾我哋闹卖港嘅个方案。喂，你都咁样嚟要挟我，我咪惩罚你。 嗯。 喂，所以其实喺咁多年嚟，喺佢嘅角度，我简单总结就系、是，喂，我让咗你好多次。喺佢嘅角度啊，唔喺我哋嘅角度啊。 系，咁所以咪有白皮书嘅出现咯。咁有白皮书嘅出现之后，咪就系搞八三一咯。其实成个就系咁。 你睇翻成个中国局势，就系佢嗰种自负自大，同九七年之前嘅时候，佢仲系谂住要靠香港嗰种形势好唔同。而家佢嗰种自负自大，甚至乎對住美國佬，真係好似嗰當年嗰啲人咁講啦，就話向即係美國說不。 嗯，咁因為1979年打後到而家，佢累積咗大量財富啊嘛。你見佢由習近平由講咩一路一大開始，其實某程度上係一種對外擴張。 有時我覺得都幾可憐嘅，即係一種咁嘅由自負自卑走向自大狂妄嗰種咁嘅心態咧。咁當然佢每一次都噏噶。就系话我哋成日咩民族耻辱啊咁梗系啦，屌你咪攞紧清朝嘅时代嗰阵时候俾人恰到真系地底泥咁，咁你攞紧嗰啲嘢嚟讲嘅，梗系鱼皮啦，系咪？咁但系你自己嗰阵时候都戆居噶嘛，大佬， 嗯， 我哋冇读过嗰段历史咩？系你自己戆居嘅啫嘛， 咁你攞紧嗰啲嘢嚟讲嘅， 你搞咩啊你，大佬？ 唔系，但系你又睇翻转头，喂，即使去到咩中睇中国历史啊，乾隆十全武功，佢都系欺压翻国内嘅少数民族嘅啫嘛。咁其实同样地，习近平佢要显示翻佢嘅管治权威，佢要去到显示，喂，佢对外系有能力嗰阵时，咪搞香港恰咯。香港好多反对派喺里边啊嘛，呢、這个亦都系佢直接其实对佢嚟讲系叫夺争取国威一个手段。 仲有一个大环境嘅，其实就系2020年咧，其实一个关口。之前其实国务院讲过，不过系比较低调，就系2020年就系深港同城化。呢、這个系要长远嚟讲系要融合咧，咁你呢啲反对势力咧系要纯化咗先嘅。如果唔系嘅话，咁其实呢、這、一个叫做系中港融合咧嘅一个大嘅障碍嚟噶嘛。即系正正就系点解而家你呢个一地两检都一定要系用个最粗暴嘅方法。喺香港搞啫，就因为咁嘅原因咩？呢个系政治理由。 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地两检咧，佢系施一个下马威。 系啊， 喂，佢让你呢样嘢乜所谓啫、 嗯？ 原本啊系冇所谓嘅，授权喺香港自己搞咗佢又好，点都好。 佢福田口岸都预咗噶啦，本来 佢起高铁 就得噶。 喂，老实讲，喺过往嘅日子里边，唔好讲即系高铁啦、一地两检个问题啦。你喺香港啊，阿爷唔受欢迎入嚟香港嘅人啊。你覺得香港入境處夠膽俾佢入咩？有幾個走得甩啊？過去嘅六四裏面，除咗方正之外，除咗嗰陣時候嗰個牧師，我一時都唔記得叫咩名，去過美國 Las Vegas 揾佢嗰個啊，後屘代表即係話代表共和黨參選嗰、那個軍隊牧師， 最近嗰個前議員咧 Benedict Rogers 啊， 嗯， 喂，阿爺啊，如果真係要唔俾你？某一个人入香港境，俾张黑名单，特区政府搞掂啦，使乜搞一地两检啊？所以一地两检只系俾一个下马威，话俾你听呢、這个地方系我嘅。 嗯， 你从一个恶人嘅角度去谂就得噶啦，一个横蛮无理嘅人，五时花六时变，经常搬龙门嘅人就系咁讲啦。系、嗯、啊，崔啊 ，Anthony， 我寻日系咁讲，我今日系中意咁讲，咁得唔得？系咪唔得？咁你点啊？咪同埋佢要开始习惯我系咁， 嗯， 因为对一个权威，佢最重要就系点咧？你好难揣摩佢，你唔可以用头先我哋嗰啲咩戴启思嗰啲咁嘅逻辑咧嚟回应噶。 你又记唔记得？ 你唔可以好似我哋将头先嗰啲咩选举或者系立法会条例嗰啲嘢嚟同佢讲噶，佢当听唔到啊！俾你听而家。 唔係，所以落應鑑咪話，即係二次 DQ 係殺到嚟嘅法治危機咯。呢、這個真係嘅，嗰、那個嚴重性係嚴重過呢個人大決定嘅。人大決定佢都可以叫做係叫人大啊，係咪？佢都有人大應頭啊。而家 DQ 你係冇人應頭嘅，就揾啲人放風嘅，即係好似一個幽靈咁樣嘅。 唔係，其實你 DQ 梁天琦嗰次都已經係咁樣噶。你講緊揾咗個選舉主任之後，嗰個選舉主任講緊佢係根據上面嘅決定去做噶嘛。咁上面係邊一個你？ 呢個叫做黑箱決定咯。呢個係密室決定嚟啊！邊人？ 同埋呢啲咧就係 boss 嘅做法。 啊、 我哋嗰個決定啊，你諗掂佢啦。 你帮我度掂佢。 啊， 点样解释你谂啊？ 系啊， 喂，呢个系我决定。 咁大问题，连汤家华都讲过明冇法律基础嘅时候， 汤家华呢一个咧就有啲 QK 喎。嗱，如果汤家华佢自己都咁样讲嘅话咧，嗱，起码证明一件事，就系话行政会议入边咧系冇讨论过呢件嘢，一定冇嘅。如果唔系，佢点会走出嚟咁讲？ 但系咁样，你话行政会议冇讨论过，咁郑若骅嗰阵时讲乜嘢？要研究啊姚松炎嘅参选资格先。 咁即系嗰两姊妹自己两个人匿埋房门，自己谂掂佢咯。 唔系，如果你话从一个特区官僚嘅角度咧，尤其是呢啲咁嘅 A.O. 又啲咁嘅所谓嘅专业人士咧，就多事啊不如少事噶啦，系咪？宁愿尽量即系。協作的情況之下，令到你兩個泛民的代表是輸了就算了、是不是一場戰役或一場戰役，不要搞到那麼複雜啦。喂，大爺不是這樣想嘛，有什麼所謂的，那兩個位本來是你的，我已經拿了，是不是再放回一隻判席給你，有什麼所謂的、但他今次不是純粹是從一個選舉多個議席和少個議席的考量嘛、是要給下馬威你們嘛，警告你哋啊嘛！第一，所有政团唔好好似众志咁，我系会诛九族嘅。我系成个团体，即系好似国内嗰阵时候嘅民主党咁，列为非法咁滞啊！唔俾参选咪得咯？ 嗰啲咩光胆相照 咧？咁你仲敢唔敢摆呢个喺你哋所有人嘅纲领？嗱，其实佢 Putin 噶，我觉得系醒目噶，即系从一个谋略嘅角度嚟讲。喂，如果今次我唔喐你，咁你又死啦，你嘅政权又死啦，屌！喂，其实佢开始嗅觉到呢样嘢，所以嗰阵时候我觉得奇怪噶。你记唔记得公民党咪讲话内部自决嘅？点解好多人都要签名我？我话喂，大佬你有冇谂清楚你自己写紧咩噶，大哥？ 你唔知啊？ 所以 系啊，呢个系噶。 你抱屈咗佢嘅， 吓 开始抱屈咗老共就系咧，哇！屌大镬，哇！你班拥有中环价值嘅精英。我都几识跟市场走向嘅喎，大哥。 咁嗱， 你系咪真系信我唔理？ 啊， 亦都唔知，冇人揣摩到你心意。但系你揾班咩陈淑庄啊、谭文豪啊、杨岳桥嗰啲，因为联署嗰份咩内部自决， 嗰个香港前途决议文。 哇，好惊嘅。 你点样？我哋 喂，跟住你民主党嘅新生代，好简单啦。我哋呢个台嘅 Edith 嗰啲咁样，都好本土嘅，大佬。 系啊，系。 喂，呢个系走势嚟嘅。 系啊。 喂，我唔接你班友。嗱，我从一个恶人嘅角度， 系 从一个强权嘅角度，喂，唔可以就你啊！屌包仔，越就越出事。嗱，我唔系帮佢说行啊，我而系分析紧成个过程，佢个思路嘅变化，点解越搞越强硬？ 其实个思路不嬲都喺度嘅，只不过几时行啫，几时觉得系时候行嘅啫。 同埋而家佢 speed up 紧佢嘅步伐，将佢人大831嗰、那个落闸嗰个决定，系具体体现喺而家所有嘅 DQ 行为里边，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嘅行为上边，控制你街头运动里边嗰啲反对分子上边，全面。嘅管治权嘅体现， 佢发现做呢啲嘢冇后果啊嘛， 唔系，佢觉得可以做，就系佢咁样做系因为佢觉得可以做啊嘛。 以前你仲会concern，好希望 国际点睇， 国际睇下点睇， 台湾点睇啊？要垂范一国两制，而家佢唔buy呢样嘢啊嘛，甚至 仲讲到，你以前都惊紧香港人才流失，而家惊咩？ 而家佢觉得 ready 噶啦，接本香港噶啦。 你腾空个位嚟啊！我大把人才叻过你香港人嘅人，嚟摄你啊！ 系佢唔易得你快啲走啊！真系 系咪 啊？ 梁振英年代已经讲紧咩新香港人噶啦，其实咪就系将个深圳复制过嚟香港嗰度咯。 唔系，老实讲亦都系啊。我接触过不少嘅内地同胞啦，有同政治有关，有同政治无关嘅人啦。喂，佢哋唔系蠢噶、哦，唔系唔识步向呢、這个即系国际化噶、哦，系醒噶、哦，系叻嘅人嚟噶、哦，甚至乎好多人去外国读完书翻嚟嗰啲咁样回流、哦，或者海归派、哦，系嘛？点会唔叻过你哋啊，大佬？我都话啦，你成日笑佢哋，佢大佬咪10亿人、哦，13亿人民， 佢一个 percent 叻，我十个 percent 叻，我都唔够佢多，大哥。 嗯。 喂，所以佢呢一种而家嘅自信， 嗯， 系完全唔需要让你啊嘛。 嗯。 所以我要觉得重新谂嘅对付佢。 嗯。 经历埋呢一次嘅 DQ 之后，嗱呢一次系完全大家预计唔到嘅，以为佢都系小情大戒啫。 嗯。 即系罚你几条友。即是小黎啊、长毛啊、姚松炎啊、搭个罗冠聪，哇！点知今次佢玩得好尽、啊？ 嗯，嗱，佢玩到咁尽咧，其实因为佢成日定一条线嘅。我嗱回顾翻两年前啦，黄光亚讲点啊？我整张图出嚟。咁啊，黄光亚分咗两类泛民嘅，一类咧就系极少数别有用心嘅人，即系嗰啲人咧就系打住民主嘅名个幌子啦，咁啊视香港为政治独立政治实体啊，视曲解基本法啊，阻挠呢个政府施政啊。喂，其实如果你讲呢个事， 勾结外国势力啊，鼓吹支持港独啊， 系啦，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啊，咁佢就话人数唔多嘅。咁但係呢，呢啲人係反對派呀、死硬派、頑固派呀，佢點樣處理呀？ 危害不少。 係啦，佢點樣處理呢？要堅決鬥爭，決不允含糊，限制入閘，阻止出閘，即使當選，中央也會堅決不予任命。 不予任命。 係啦，咁如果你係第二類嘅泛民朋友喎，嗰啲係朋友嚟㗎喎。 我算唔算啦，屌大佬真係。 關心國家發展同埋香港前途。 我都關心關心嘅。 咁啊，贊成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擁護一國兩制方針。 呢、這個一般般啦 ，social 啦。 係啦，同埋憲法確定嘅國際唔係國家政治體制，咁啊呢啲係大多數，咁要去同佢多啲溝通啊，共同有共同政治基礎，同埋要深入交換意見，呢啲就係民主黨啦。其實就我諗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嗱，其实咧，嗰啲叫做系你话两类泛民啦，你要斗争嗰啲泛民咧，我谂系越嚟越多噶啦。其实，我谂就算而家连民主党咧，都唔会系会甘于咧，俾你定为呢啲咁嘅朋友啊。因为呢个牵涉到香港嘅核心价值。 所以你成个泛民都要谂啊，喺个新嘅政治形势里边，以前我哋嘅谂法就话，即系寸土必争， 嗯， 系咪啊？我哋不能够退出议会，但系而家。变成啊，入议会系鸡肋啊！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咩叫鸡肋？鸡肋嘅意思就系、是、你入又唔系，唔入又唔系嗰种啊， 或者好似阿、 入又唔系，唔入又唔系。 阿、李嘉诚讲嘅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啊嘛！ 喂，你入到去 议会形 势，或者你净参选，基本上都系政治花瓶。 系啊， 你真系帮佢呢个一国两制涂脂抹粉，大佬。 嗱，咁样讲，我谂头先阿黄， 你唔选。 啊！ 咁你送嗰啲位俾建制派，去我哋就被代表， 系噶， 连温和少少嘅反对声音都听唔到。 唉，其实呢个系同你直接开战噶啦，即系咁讲。 佢而家个打嗰个敌人嘅对象咧，唔单止系港独、本土、自决，甚至乎激进都打埋。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佢嘅分析同埋佢嘅研判咧，我估嘅啫吓，我亦都冇收到风，就系点咧？因为佢发觉呢班人咧系影响紧第二类嘅朋友啊， 嗯，即系民主党俾呢啲咁样激进派拖， 民主党、公民党 牵住鼻子走， 工党 本来你都唔拉布嘅，你而家你俾社民连嗰啲教坏咗 ，exactly 系嘛？ 本来你都冇咁本土嘅， 啊， 本来你嗰种反共咧都有爱国嘅情怀喺背 后，咁唔怪得中阿黐根冇得做啦，佢都话本土、啊，佢都嗰阵时搞埋个波出嚟， 佢系因为知道自己冇得做先至搞本土啫，喺度激下嘢啫。 唔系，但系你见到黐根嗰啲，佢系好服从嗰种组织生活噶嘛，佢党内先至话自己包拗颈啊嘛，佢咪前都唔够胆讲呢啲。 唔系啦，但系我觉得就阿黄光亚头先讲咧，佢嗰句说话就系、是，就算你侥幸当选都不。如呢一个任命噶嘛，呢句好 QK 嗱，大家都知道啦，立法会议员系唔使你任命噶嘛，唔到你任命噶嘛。咁但系如果佢咁样讲，佢又做唔到嘅话，佢就会表现喺咩方式嗰度咧？ 咪事前 DQ 咯， 咪系嗱，侥幸当选也不获任命噶嘛，嗰、那个就喺嗰个叫宣誓嗰度喐手啦。其实咧， 预告咗你 呢一个做法咧，一早已经预告咗，两年前预告咗，只不过我哋嗰阵时睇。哇！黃光亞講呢啲嘢咧，太誇張、太左、太黐線，即係我哋唔會覺得係咩回事。咁但係咧，呢、這個 唔 係 覺得佢 搶粒 當秘笈啊， 係啊， 兇下你咋？ 係啊， 唔好諗佢真係堅做啊。 所以咧，即係你其實咁講，你話究竟一國兩制係咪會行到2047行唔到㗎啦？分分鐘係。 咩鱼竿已经变晒质噶啦， 系已经变晒质噶啦。 你其实共产党玩嗰样嘢咪就系阳谋咯，即系喺啲大家唔为意嘅事情嗰度就走去预过一啲大家都觉得好荒谬嘅嘢。 跟住嗰阵时你觉得太夸张啊嘛，太黐线啊嘛。 唔系开始咧，而家啲人咧有少温水煮，即系、就是、一个态度就系、是，唉、哎，算啦。呢、這個地方都係冇 一嚟啦，二嚟我哋咧就有 二咧就做法就係、是，唉，係咁噶啦，老公。 二嚟我哋有 識時務者， 我哋仲有俊傑，我哋仲有一種天真嘅諗法麻醉自己，你知唔知啊？就係、是，唉，啲人講嘢咁黐線，拳鬥嚟嘅啫，嚇我唔到嘅。嗱，嗰啲即係谷德超上身啦，即係其實。 唔系郑志成 讲噶嘛？阿尤清源嗰啲成日讲嘛，你嗰啲拳斗嚟嘅啫，系嘛？嗰啲张德江画嗰啲乱嚟嘅啫， 即系法轮功 系啦。 唔系第三样嘢，其实个问题就系在于大家所有嘅资源都系喺个议会嗰度嚟啊嘛。咁大家完全冇谂过议会外边有啲咩资源可以俾你哋继续进行呢个抗争啊嘛？吓吓，大家除咗呢个群众运动，除咗系啦，围政府之外，仲冇谂过有冇其他嘢可以影响呢个香港社会啊嘛？个问题就喺呢一度咯。但既然共产党见到，喂，原来你将所有嘅想象力摆晒喺议会嗰度，我咪就系首先废咗议会嘅权力咯，然后再慢慢得闲就 DQ 下你，令到你为咗个议席不惜一切，几久几系啦，即系做到几久都愿意咯。 系啊， 呢个先系个问题啊嘛， 几冇原则。系嘛？即系为求议席就当搵份工， 系啊。 咁你就即系要迁就佢。所以有啲人同我讲啦，佢话阿毛都冇得选噶，喂，不如你谂下啊嘛。我谂咩？我话我都赞成自决噶，吓。 唔好谂啦。 独立系其中一个选项嚟噶。屌，度播翻嗰几段嘢，我同黄俊杰啦，我之前喺个大军阀里边噏嗰啲嘢都冇，啲冇得参选啦，嘥鬼气啊！你真系。你鬼佬嗌我都唔会五点钟排起身喺度派单张啦，系嘛？跟住受啲有白眼，有冇搞我啊，大哥？ 嘅结论就系今， 咪跟住你入到去做咩啊？系咪？你宣誓你玩唔玩佢啊？ 个结论就系立法会呢个议席咧，似乎选唔选都罢，真系好似系，即系。 喂，除咗为咗100万几九万蚊。 可能倒蚀嘅，其实你睇翻转头，如果你净系为嗰八万几九万蚊嘅话， 但系我觉得就唔可以轻言认命嘅，即系我哋而家目前，我哋即系就算系表态，都要有啲嘢要做 嘅。唔系，都系嗰句啦，你呢个时候系戒急用人， 系 需要即系整装待发，沉着应之。同埋呢啲唔系四字词语喺度玩啊，而系你确实系要咁啊，同埋你真系要。重新去定位同埋反省，喺而家呢个咁样嘅局势里边，我哋做一个我哋 business 有一个讲法叫 SWOT analysis， strength、weakness、opportunity 同 threats 啊嘛， 要认清形势啦。 你一定要喺呢个四个角度里边，睇下我哋自己嘅强项喺边。 强项其实 我哋嘅弱项喺边度？ 嗱，强项 我哋嘅机遇喺边度？ 唔系强项就 我哋嘅危机喺边度？ 我哋强项就唔可以太过即系、就是、太过睇小自己啊！即系有一样嘢我哋系共产党冇嘅，就系、是、其实嗱，习近平成日讲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呢、這、一个，仲有咩自信话？理论自信啊嘛，但系佢有一样嘢自信就系冇 民心啊嘛， 就系、是、道德自信佢系冇 道德嘛， 佢系冇道德，佢道德沦丧呢条捻样系。 唔系，所以你一定要从呢啲咁嘅角度，好有系统咁分析自己。SWOT analysis 好有用噶，你唔知啊？ 唔系，即系你唔好放弃讲道理咯。即系如果你话下下都觉得就系话，喂，共产党大晒吓，乜都去话事。 道 咁其实咧，就你真系你已经放弃咗啊。 唔系，所以你听清楚我讲嗰个 SWOT analysis，你嘅强项，你嘅弱项，你嘅机遇，你嘅危机喺边度啊？你分呢个四个角度去分析个问题，我面对共产党嘅时候，咁你起码好有系统，唔系人说，你又噏下嗰样，佢又噏下嗰样，屌你嗰啲口号嚟嘅啫，我哋适宜做节目嘅啫，但系咩叫道德力量啫？ 唔系当佢讲 乜嘢叫道德力量？ 道德自信嗰阵时候，我真系忍唔住笑。 唔系，我唔系笑你，我都唔系话你，我只系话我哋需要唔可以随口噏当秘笈嗰种，当做节目咁。咁啊，梗系唔使 prepare 啦。 有一样嘢可以而家做嘅，嗱，我哋 cut 过嚟画面先啦。咁啊，去咗呢个姚松炎嗰个 page 咧， 咁一人一信聲，咁即係呢一封信俾阿鄭若驊啦。咁啊撳落去咧，其實就一分鐘就可以 send 到過去噶啦。 喂，哦，我 send 咗啦。 係啦，咁呢個係阿莫乃光搞嘅，咁就其實已經有咗版喺度噶啦。即係你可以話你 三樣剔曬啦， 三樣剔曬啦，係咪？ 你表演一次先啦。 係啦，唉，三樣都剔曬，唉，莫須有啦，係啦，政見決定 TQ 咁，梗係唔得啦，過分啦，極度憤怒啦，強力譴責啦。 嗰、那個唔得啊，嗰、那個揀一個㗎咋。 啊，揀一個啊，我都得啦嚇，極度憤怒啦，係咁跟住你寫埋自己名啊 ，email 啊，咁就可以 send 出去啦，好快嘅啫，其實係 四下 係啦，咁啊仲有啦，就係禮拜日咧，其實都會有集會嘅，咁啊大家記得留意就係其實佢哋嗰個公佈啦，佢唔記得邊幾時係，即係總之佢哋係有集會係即係保住 plan A 咁樣樣嘅，其實就咁啊，希望大家都撐場啦嚇，咁好啦，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